仪式，它的本质啊，就是要把两件原来没有关系的事情，要把它拉到一起，要把它们联系起来。仪式这种东西呢，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故事中，它是创造一个故事和巩固一个故事的，可以说是最有力、最常用的一个手段。这种现象也再次说明人类是，就智人呢，是如何的依赖，甚至是离不开故事。尤尔赫拉利提到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说几乎没有一种食物啊，是不被赋予某种特殊的含义的。除了它作为食物的意义以外，它一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犹太人在新年的时候啊，都要吃蜂蜜，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得这一年更加甜蜜，蜂蜜和生活顺利被联系起来了。当然我们中国人对此就不会陌生啊，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食品，月饼，汤圆，粽子，这都是被赋予极其浓厚的文化色彩，不仅仅是食物，对吧？甚至因为这个鱼，吃的鱼和这个多鱼的鱼是同音的，所以过年的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吃鱼的，对吧？所以鱼就不仅仅是一种食品了，它是更是一种期望，更是一种故事。犹太人的新年也喜欢吃鱼，当然他们不是因为这个鱼和鱼同音啊，他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像鱼一样多产。好，鱼一下子就是成千上万的子，对吧？犹太人希望自己能够像鱼一样多产，或者呢像鱼类一样是勇往直前，因为你看到鱼它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往前游，是吧？鱼很难是往回游的，所以这个也赋予了一定的联想。政治领域也有很多这样的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王冠、权杖啊，它都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但它都代表的那个含义远远超过它作为物质本身的作用。越是强调权威的地方啊，这个仪式感就越浓重。比如说中国，你要把那么大的，在古代啊，要把那么大的一个中国集中权力于一个很小的城市，一个很小的朝廷，那这种仪式感是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因为你要集中的权力太大了。所以西方人很难理解说，你中国的朝廷上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什么三跪九叩，对吧？什么说话的声调啊，走路的姿势啊，问话之前你要先说什么呀，你问完了之后要怎么回答，都有非常繁复的、非常细致的，每个具体到很多细节的这样的礼仪，为什么他们觉得不能理解？但是这个实际上和我们需要集中的权力的那个集中度、那个权威的树立的迫切性是非常有关的。反复的重复这些仪式，目的就在于强化我们大脑里的那种天然的联系。我越是在物理位置上低于你，比如说我跪下啊，比你矮，对不对？那么我就觉得我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我就是低于你的啊，我就是必须服从你的啊。不仅仅在政府，在法院、在军队，这种仪式性的东西是比比皆是。尤尔赫拉利特别的提到孔子，他认为再没有人比孔子更理解这种仪式对人的作用。这个就是儒家最强调的东西，礼啊，周礼。中国的礼仪的要求极其繁杂，极其这个复杂，规定的细节非常具体，包括你该天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臣子应该用什么什么家具啊，餐具是多少，马车你应该使用多少匹马来拉，奏乐需要什么样的乐器的组合， 不能够违规的。你一个臣子，你不能用这个天子的这些设置的，这些完全没有实际用处的这些动作和摆设，它真正的作用在于稳定一个庞大的帝国，让这个帝国的人能够通过这些反复重复的、反复强调的礼节礼仪，能够自觉的、成本最低的来服从某一个这个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西方是靠什么呢？靠宗教。而在中国呢，主要则是靠伦理，靠这样的礼仪。尤尔赫拉利认为这两者都非常的成功，甚至认为中国一直基本上保持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熟知并且服从这一套伦理观念，接受这种礼仪的仪式。仪式不是真理，你细究起来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它是非常实用的工具。我们信奉相信这些故事，服从这些礼仪这些仪式的结果往往是我们个人的利益的一些损失，一些牺牲为了这个大的秩序嘛，为了这个大的故事嘛，甚至有的时候是个人生命的牺牲。但是有些时候，很多时候，牺牲本身它就是一种对这个故事、对这个仪式的维护。这个怎么理解？一旦你为某事付出了牺牲或者是奉献，你本能的就会去保卫自己为之付出代价的这个概念。你无法承受有人说这个概念是假的，是编造出来的，是人为这个讲出来的一个故事，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牺牲看上去失去了价值。所以你一旦为此做出了牺牲，那么你反过来就会更加去维护这个故事，更加去维护那个概念。有一部美国电影很有名，好像是获过很多奥斯卡大奖的，叫生于七月四日。它是一个根据真实的一个越战老兵的日记改编的。这个美国士兵叫Ron Kovic， 这样一个美国士兵。他为越战呢，美国的这个越战呢，他付出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代价。这部电影非常有名，也在于他的扮演者，这个 Ron Kovic 的扮演者就是汤姆克鲁斯那现在还活跃在很多美国电影里面，是个非常大牌的一个明星这部电影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看过。这个 Ron Kovic 呢，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小心把自己的战友给打死了。这是他付出的心理代价，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杀人犯。那么生理的代价呢，就是他被打残废了，他被打的就是可能是脊柱中弹，然后下半身全部瘫痪，一直是坐轮椅的。所以他付出这样代价之后，他一开始会誓死保卫越战的正义性，他觉得越战肯定是对的，我付出这么大代价，对吧？而需要他转变这样的观念的话，是需要他付出巨大努力的。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觉得这个 Ron Kovic 很了不起，他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做到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付出自己巨大的牺牲之后，他还能够重新审视，这件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实际上，付出牺牲的多少和这件事是否真的具有意义，它是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的。但是人呢，是出于一种基础的自我防御的一种心理，就是不愿意被人看作是愚蠢，那么反过来保卫自己为之牺牲的那个对象的真实性和它是不是有意义。所以付出的牺牲越多，他们的信念就越强。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儿。这件神奇的事儿啊，其实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但说的人不多。为什么？ 因为当有权力的人，权力者需要你相信他给出的那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无论是宗教故事也好，信仰故事也好，国家主义的故事也好，不管什么故事，他给你这个故事需要你相信的时候，他不用拿什么东西和你换，他不用给予你什么，而是相反，他会从你那儿夺去点什么。他夺去的越多，给你的苦难越多，反而你会越相信他那个故事的真实性。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很悲观？是不是觉得很人类很可怜？我们这儿不做道德判断，我们只是把事情原本的讲出来。我们拿日常生活中的事儿来举例。当你买了一条鱼，然后你发现这条鱼是臭的，你会向很多人抱怨这件事儿。哎呀，我上当了，我只是这个鱼买错了。但是如果你买了一件昂贵的皮大衣，或者说买了一辆豪车啊，你还会抱怨吗？你会变得倾向于去维护这个昂贵的品牌，你会去告诉别人你是多么喜欢这件奢侈品。为什么？因为你付出和牺牲的太多，使得如果你承认这件奢侈品是一个骗局，是不好的话，你会感到被人耻笑的。付出了这个巨大的成本，结果你上当了，你会怕人家笑你是傻子的。所以付出了巨大成本的你，现在又反过来免费的为厂家去维护甚至是宣传他们的产品。女人为什么在结婚之前会要求男人买昂贵的，比如说钻石戒指？因为男人一旦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啊，他会反过来，男人会反过来说服他自己，他是真心爱这个女人的。否则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他身上，对吧？自我的一种催眠。这还不仅仅是一个人，你付出代价的这个人自我催眠，或者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这种仪式效应的话，不仅仅是作用在付出代价的那个人身上，它也同时作用在见证了这些付出者的付出的那些旁观者，或者叫同志们，他周围的这些人身上。一个国家，一场革命一次战争，都会涌现大量的烈士，大量的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而这些烈士呢，他会反过来成为这个国家这场革命或者这次战争的合法性的来源。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是对的？因为这些烈士，因为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革命最大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是长征，是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大量的红军战士，大量的解放军战士的牺牲，成了我们今天认为这场革命是伟大的、崇高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革命是错的，难道那么多人都白死了吗？大家都会这样问。既然我们不愿意承认那些人白死，那么当然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一定是正确的。不仅仅如此，甚至这种牺牲啊，还可以是来自敌人的，它还同样有这样的效应。比如说，杀死大量的异教徒，可以反过来证明我的宗教是真实的、正确的；杀死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可以证明我的革命是先进的、是伟大的。这个道理和牺牲自己是很类似的。牺牲自己的利益啊，你会想，如果我的牺牲，我的同志们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和我的同志们不成了大傻瓜了吗？所以你必须相信你为之牺牲的那个故事是有意义的，是真实的，是正确的。而杀死你的敌人呢，牺牲你敌人的利益呢，你会想，如果杀死他们的理由不够充分，不够正义， 那我不成大坏蛋了吗？我不是成了反面人物了吗？我不是成了邪恶的魔鬼了吗？所以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邪恶的坏人，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杀死敌人的行为是正当的， 我们杀死敌人的行为理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相信的那个故事是真实的。所以牺牲啊这件事儿，无论是牺牲自己还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这个同道牺牲，甚至是牺牲敌人，只要是付出代价之后，这个代价本身就自动的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反过来又可以证明自己为之牺牲的，或者说为之杀死敌人的理由，反过来又证明那个故事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正确的，是崇高的。所以人类的这个精神世界啊，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世界。当我们开始探究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我为什么会这样去想啊，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当我们去开始去探究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往往你去想很多事儿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啊，我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当我们越了解自己，就会发现自己越陌生。而反过来，当我们觉得自己越陌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越开始了解自己的时候。